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白夜行》，东野圭吾原著，光合积木制作，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第81集。 这真是太令人惊讶了， 可不是啊。 小种露出了一丝苦笑。 以前我好像提过，我和高工在大学都参加了社交舞社，照片里的女子是和我们联合练习的女子大学社交舞社的社员，他们就是因此而认识、交往、结婚的。 什么时候离的婚？ 1988年，三年前。 离婚是因为迁都刘小姐？ 详情我并没有听说，不过我想应该是吧。 小种的嘴角微妙地扭曲了，金枝双手盘在胸前，回想起三年前的情况。这么说，他们停止调查后不久，高工就与妻子离异了。 高工先生的前妻正与你堂兄交往？ 是的。 这是偶然吗？我的意思是说，你堂兄是在你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下遇见高工先生的前妻开始交往的吗？ 不，也不能说是偶然。现在想来，算是我把堂兄介绍给他认识。 怎么？ 我带堂兄去了他店里。 店？ 一家位于南青山的精品店。这个叫唐泽雪穗的女子与高工离婚前便开了好几家精品店，当时我从未去过，但他与高工离婚后不久，我收到精品店特卖会的邀请函才首次光顾。至于原因是高工拜托我的。他们虽然离婚了，但曾是枕边人的女人要独立生活，高工似乎是想暗地里为她出一点力。离婚的原因好像出在她身上，所以也有点补偿的意味在内。 金枝点了点头。这种情形很常见，每次听到这种事儿，他都深深感到男人真是心软的动物。偶尔甚至有些男人，即使离婚起因于妻子，分手之后仍然希望为前妻尽力。反观女人，分手后对男人往往不闻不问，就算错在自己也一样。 我对唐泽多少也有些关心，所以决定亲自去看看他过得好不好。我跟我堂兄提起这件事，他说要跟我一起去，理由是想找时髦一点的休闲服，我们于是一同前往。 命运的邂逅就这样发生了。 看来似乎如此。我完全没有注意到堂兄康晴强烈地受到唐泽雪穗的吸引。 事后小种康晴也坦然承认， 说来难为情，但我对他真的一见钟情啊， 甚至表明非亲莫娶。 他不知道这位唐泽雪穗是你好友的前妻吗？ 知道。第一次带他去精品店之前，我就告诉了他。 即使如此，仍然爱上他？ 是。他本就是个很热情的人，一旦栽进去，任谁也拉不回。我之前全然不知，不过听说我带他去之后，他三天两头往他的精品店跑。女佣抱怨家里多了好些衣服，我堂兄根本也不穿。 小种的话让金枝忍俊不禁。 我可以想象，那真是不得了啊。那么你堂兄的努力追求有结果了？你刚才说他们已经在交往了。 我堂兄想和他结婚，但听说女方不肯给明确的答复，似乎是因为年龄的差距，再加上有孩子，让她犹豫不决。 的确，也或许是因为第一次婚姻失败，让她更加慎重吧。这也是人之常情啊。 也许吧。 那么， 金枝放开盘在胸前的双手，放在桌子上。 要调查这女子的哪一部分？照刚才的描述，你对这位唐泽雪穗似乎已经相当了解了。 其实不然。老实说，他全身上下充满了谜团。 与你不相干的人充满了谜团也很自然，不是吗？ 小种却缓缓地摇了摇头。 问题在于谜团的性质。 性质？ 小种拿起唐泽雪穗的照片。 我认为如果我堂兄能够真的得到幸福，跟他结婚也无妨。虽然他是我好友的前妻，的确让我有点排斥，但我想通了就会习惯。只是…… 他把照片转向金枝，继续说， 看着他总会感到一种莫名的诡异。我实在不认为她只是个坚强的女子。 这世上有哪个女子只是坚强呢？ 唐泽这个人乍看之下就会让人这么认为。无论如何艰辛困苦，他都咬牙忍耐，拼命露出笑容，他就是给人这种印象。我堂兄也说，他之所以受到吸引，不仅是因为他的美貌，也是因为来自内在的光辉。 你是说他的光辉是假的？ 就是希望你调查这一点。 很难呢。有什么具体的理由让你怀疑他？ 金枝这么一问，小种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才又抬起头来。 有。 什么？ 钱。 啊？ 金枝往椅背靠去，再次望着小种。 怎么说？ 小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这一点高公也觉得很奇怪，因为他的资产似乎有很多是不透明的。就拿开设精品店来说，高公说他完全没有给予资助。据说唐泽当时对股票非常热衷，但一个外行的投资人不可能在短期内赚那么多钱。 是因为娘家有钱吗？ 小种摇了摇头。 赵高公的说法显然不是。听说唐泽的母亲是交茶道的，加上年金只能勉强度日。 金枝点点头，他开始产生兴趣了。 小种先生，你心里有什么疑虑？你认为这位唐泽雪穗背后有金主吗？ 我不知道，结了婚仍与金主维持关系，这实在说不通。但我认为他背地里一定有鬼。 背地里啊。 金枝伸出小指挠了挠鼻翼。 还有一件事让我起疑。 什么事？ 每个和他有密切关系的人， 小种压低了音量， 都遭遇了某种形式的不幸。 啊？ 金枝回视他的脸。 不会吧。 高公便是一个。虽然他现在跟千都流结了婚，过得很幸福，但我想离婚毕竟是一种不幸的事。 但原因不是出在他身上吗？ 表面上是这样，但真相就不简单了呀。 啊，好吧。其他遭遇不幸的人呢？ 我以前的女朋友。 说完，小种的双唇紧紧地抿上了。 啊。 金枝喝了一口咖啡，咖啡已经有些凉，只剩微温了。 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方便告诉我的话。 那是一件很惨痛的遭遇，对女性而言非常不幸。这件事导致我们分手，所以我也是遭遇不幸的人之一。 大街上，金枝把脏脏的本田序曲停在了距离雪穗的精品店稍远的路旁。若是被看穿了，连换新车的余力都没有，特地向小种借的高级西装和手表也就失去了意义了。金枝和菅原惠里边说边想，向雪穗的店里走。 监员惠里是在金枝事务所旁一家居酒屋工作的女孩，白天她在专科学校上课，金枝也不清楚她在学些什么，不过这个女孩值得信赖。遇到最好需要协伴同行的场面，金枝有时会付钱请她来帮忙，而惠里似乎也喜欢帮金枝工作。此刻走在她身旁的监员惠里已经把他最好的一件衣服穿在了身上。 我问你，真的什么都不给我买吗？连便宜的也不行？ 我想那里没什么便宜的东西吧，恐怕每件东西的标价呀，都会吓得你眼珠子掉下来。 那要是我想要怎么办？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钱买啊，那就不关我事了。 什么嘛，小气。 哎，别抱怨了，都说了会付你钟点费了。 两个人来到精品店 R&Y 的门前。精品店的门面全是透明玻璃，从外头看只见店内摆满了各式女装和饰品。惠里不禁发出了一声赞叹， 哇，果然每一件看起来都贵得要命。 小心你的用词。 金枝用肘轻轻地顶了顶惠里的侧腰。金枝和惠里打开玻璃门，走进了雪穗的店里。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